第154面第倒数第四行，佛问圆通，我从耳门圆照三昧，圆心自在，应入流相得三摩地，成就菩提，是为第一。那么这是正式的答复释迦牟尼佛的问啊，前面呢是叙述他怎么样啊得到的这个正德的圆通，那么他是把他修行经过的情形啊都说出来了。那么这一句呢正答了也是总结啊，耳根三昧超过其他的法门。那么这个在25位菩萨各个陈述，我们可以能够看得出来。那么可是这个修行的方法呢，必须要把理论啊、方法、境界都要搞得十分的透彻，我们的功夫才能够用得上力。所以这部经可以说自古以来啊，从翻译出来之后一直到今天呢，在佛法的研学之中可以说是占第一位，无论是哪一宗哪一派啊，不管他修学哪一个法门，几乎学佛的人没有说是没读过楞严经的啊，特别是在从民国初年以来啊，在佛学里面这个楞严算是第一啊，唯一大家所喜爱的，那么其次就是大乘起信论呢与唯识学啊，唯识学呢也在学术上有一些人探讨啊，总而言之还没有啊这个这一部经与起信论呢来的普遍啊。这个菩萨修学的这个要领呢，就是以智照境，境照智，实在讲呢就是般若里面所讲的观照般若，也正是教光大师教给我们的歇时用根啊，这个用根呢是讲根中之性啊，那么就换一句话说，用六根的根性来接触外面的境界，这就叫观照。观照就是三昧啊，我们通常修禅定啊，观照就是禅定啊。在本经里面来说呢，不但是禅定，而且是楞严大定啊，观照是楞严大定。那么如果说理要不明白，的确这个功夫啊是提不起来的 功夫提起来，给诸位说，人就变样子了。啊，为什么呢？从前呢，凡夫相，现在也变成了菩萨相。以前对于什么事情都迷执着，啊，观照一得力了，在一切境界里面不迷不执着，而寥寥分明。这个寥寥分明不是说眼前，哎，我看得很清楚，我听得很清楚，不如此。啊，你说你看清楚，听清楚了，其实不然，你一样也不清楚。啊，真正看清楚是什么境界呢？像《心经》里面讲的，啊，照见五蕴皆空。你有没有照见？你没照见，可见的，你把这个六尘境界相没有看清楚啊！啊，你是用的虚妄分别，并不是用的般若智照啊。智照于境呢，容易懂；境照于智，不好懂。啊，境是外面的境界，我们晓得，智是能照，境界是所照。为什么境也可以照智呢？是在讲能所不二啊。能照所照是一，不是二，这个样子才能够入流忘所。啊，于照立照，即缘妄缘，这个里面决定没有相对的。啊，如果说有个能照，有个所照，啊，有个智，有个境。它这个是相对的，啊，相对的那就是不得其门而入，啊，一定要到能所不二，这才入门，啊，入什么门呢？一真法界，啊，一里面没有二啊，所以你有些你是相对的这个概念。你怎么能入得了一真法界？啊，相对的这个境界如何能得一心不乱呢？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示各位同学，啊，一心不乱呢是能入。一真法界是所入，啊，可是你也晓得，能所不二，跟此地讲的圆照三昧一样的境界，啊，不过在能所里面，既不能得一心，又不能证一真法界，念头都是。啊，这个语言照意思就是说的智照于境，境照于智，啊，智照于智，境照于境，完全是一，没有二。啊，换句话说，我们一般讲绝代而不是相对的，啊，相对就没有办法入这个境界，啊，离开相对呀，才能够入得了这个境界，啊，圆心自在，圆心是什么心？ 啊，根性里面哪有缘呢？六祖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那是根性。根性其用啊，就是原心。凡夫这个原心不自在，菩萨原心自在了。他为什么自在？因为他悟，他对于整个的境，这个境界完全正确的理解，所以他自在了。啊，我们之所以不自在呢，对于一切境界是迷，而不能够得到正解。原因在这个地方呢，菩萨这个时候用心，跟我们凡夫的确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凡夫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其分别，其执着，把妄心当作真心，把这个幻身呢当作自己的真身，这个是凡夫见性。菩萨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他晓得妄心不是真心，幻身也不是真身，这么说凡与身还是有差别，这个差别是对我们讲的啊，在佛菩萨境界里面跟诸位说完全没有差别，他要有一念差别他就迷了，完全没有差别。啊，这个是大家一定啊要晓得的。佛说一切差别境界是为我们讲的，如果你见了性了，佛的说法就不是这个想法了。啊，佛不但说无有定法可说，佛实在是无法可说。啊，这才是真正的佛法。啊，所以说圆心自在，只有见性的人才做得到。啊，念佛人来讲呢，到理业心不乱呢，圆心就自在了。啊，事业心不乱还不自在。啊，到理业心不乱就自在了。那个自在的情形呢，就像四十华严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那个得大自在。咽入流香得三摩地，观音菩萨在一开头他就跟我们讲了入流妄所，在此地做总结的时候又提出这样的字样，我们应当记得 菩萨自己说，他因为入流妄所，所以才能够上同诸佛，下获众生。这个完全是梵文功夫的成就。梵文前面跟诸位说的很详细啊，怎么个梵？这个是一定要想的啊。梵文呢就见性，你不懂得梵文，你就随着境界流移啊，心就随着境界跑了。梵文功夫成就了，这个才能到六根解脱啊。真正见到淡然的妙真如性啊，我们讲是明心见性，得三摩地啊，从此证如圆通妙常之法啊，成就了像本经所讲的楞严大定，彼得成就之后，才能够随缘应化，得心应手啊，无不自在了啊！像前面所讲的这个三苦啊，像普门品里面所讲的三十二业啊，那么我们找他这个根本，修行的根本就在入流妄所啊，这个所就是能所之相。成就菩提，然后延成果地的修成啊，四位第一，二十五位菩萨，哪一个不是第一呢？个个第一啊。那么这也显示出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为到后来都不明心见性啊，虽然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我们偏赞观世音菩萨啊？那就是他这个方法我们要学起来呀、啊，很容易啊。其余的那些菩萨们的办法，我们要修的是不很容易啊。这个是众生根性上的问题啊，不是方法有什么差别啊。到后面文殊菩萨拣选圆通，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十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道理在此地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把我们劝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不叫我们到他方世界去？十方世界诸佛无量无边，为什么叫我们到西方世界？你念楞严经就明白了。啊，阿弥陀佛，你看左右站的是谁呀、啊？一个观音，一个大势至。你念弥陀经，尽现在说法。 总明白了吧？原来啊，西方极乐世界众生啊，也是耳根子力啊，所以这个这是这个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这一句话拿到西方极乐世界也适用啊，因为他们那边也是耳根子力。道理在这地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是以音声做佛事，他说法嘛。十方世界的众生根性呢各有不同，西方世界所接引的耳根最利的众生啊，到那个地方就有成就啊。再看底下经文，世尊，彼佛如来叹我善得圆通法门，于大会中受记我为观世音号啊。彼佛如来就是他的老师啊，他的老师是观世音佛啊，他学成了，他的老师很高兴，很赞叹他啊，说他了善的圆通法门，甚善巧啊，所以给他受记也称为观世音啊。他老师是观世音佛，他是观世音菩萨。这种情形呢在佛门里面很多，不止他一个。像这个弥勒菩萨啊，大家晓得弥勒菩萨在九缘界之前啊，遇到了一尊佛叫大慈如来啊。弥勒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呢就是慈氏啊，就是大慈大悲的慈悲的意思。那么他看到大慈如来心里很欢喜，他就发愿啊，希望他将来成就呢跟大慈如来一样啊，不但一样的慈悲，而且同一个名号，就像此地的观世音菩萨一样，同一个名号啊。因此就摩耶多菩萨在这个小本弥陀经里面呢就表愿啊，这个净土是三资粮性变形的啊，我们这个小本弥陀经里面啊是以文殊菩萨表性，弥勒菩萨表愿啊，千佛口提菩萨给常精进菩萨表行啊，性愿行三资粮具足啊啊。所以你看这个人名字摆在那个地方，它代表个意义的啊。那么这个真正是所谓啊四字道合啊。我们在大悲经里面看到这一尊菩萨了有一段简历啊，这个介绍说这一尊菩萨在过去九缘界以前呢他就成佛了啊，可见的这个观世音菩萨那是道家慈航啊，是来帮助阿弥陀佛弘法利生的啊。他早就成佛了，佛号呢称之为正法明如来 那么这是许多同学们都晓得的。那么这是说他曾经成过佛啊，不敢成佛一次啊，还有一次说遍一切光明啊，又说遍一切光明。那么将来，这是讲西方世界啊，西方世界这个环境很特殊啊，真是不可思议。你说在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底下一尊佛出现呢，就是弥勒菩萨成佛。这个当中居立呢，《弥勒下生经》里面给我们讲，56亿万年。释迦牟尼佛离我们现在，按照外国人的记载，才2500多年，啊，我们中国人记载呀，也不过是3010几年，啊，诸位想想，56亿，啊，差得太远太远了，这当中啊，这么久的时间没有佛。释迦牟尼佛的法音只有12000年啊，那以我们中国的算法呢，现在12000年已经去了3000年了，还有9000年，后来没佛法啊，12000年之后没有佛法了，要到56亿年之后弥勒佛出世的时候，这个世间才有佛法。可是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阿弥陀佛灭度了，观世音菩萨立刻就成佛。他没有间断的啊，观世音菩萨成佛，那个世界名字要改了，啊，不叫极乐世界了，啊，他也不叫阿弥陀佛，啊，他的名号啊叫功德山王如来，啊，那么这是经里面有记载的，啊，这个这功德山王如来入灭之后，这大势至菩萨接着成佛，可见的那个世界佛住世没有中断的啊，没有中断的。那么这个世界的殊胜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其他世界没有办法相比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去往生是有道理的呀。遇到佛法真是幸运呐！开经记里面讲，百千万劫难遭遇啊，这是一点都不假。因为你遇到佛法，你就有开悟的机会。遇到佛法，你就有啊脱离轮回的这个机缘啊，就有成佛的这个超越三界的这个机缘啊。遇不到佛法，这个些机会绝对没有啊。所以佛法称之为宝，道理在此地啊。你自己稍稍入了境界之后，然后你才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你才晓得这个世间人多可怜，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佛法他遇到了，竟然当面错过啊！你怎么劝他都没有用，这他自己迷得太深，业障太重啊， 时入进去，越有这个显著的感觉啊，才晓得这个佛在经典里面句句话都是真实的。由我听观听，十方圆明，故观音明辨十方界。啊，这个是菩萨自己说的。啊，的确，观世音的菩萨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啊，所谓是家家观世音呢，户户弥陀佛。啊，这个两位也名气最大。啊，有很多人不知道有释迦牟尼佛，啊，不知道有楞严经，但是没有人不晓得有观音菩萨的。啊，观音菩萨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啊，知名度算第一位。啊，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啊，他在我们娑婆世界知名度是第一，啊，那排名第一，阿弥陀佛的排第二，啊，还比不上观世音菩萨名气大。啊，那么这个说出来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名气？嗯，观听十方圆明，啊，这个圆明，诸位也晓得。圆是圆满，啊，明是智慧明了，圆满之观听，一定要用文心才圆满，啊，而识不会圆满的，啊，意识也不会圆满的。发心本来就周遍法界，六根的根性就是发心，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在有情的份上设为佛心，啊，佛这个字是绝对意思，决心，啊，见性、闻性，啊，这个修性、常性、知性都叫决心。那么心一时呢？全是发心，佛性与发性是一个性，不是二性，所以这个里面呢，才没有能俗啊。要佛性跟发性是二性，那就有能有俗。这个道理唯识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啊，从真如本性里面这个起了无明之后啊，就变出两个东西，啊，这个第一变呢就变成无明业相，我们在起心论里面很详细地跟大家来解释来说明，啊，由业相里面呢就变成了转向，就是见分，啊，同时因为有见呢，从业相的就变现了一个境界相，相分，所以见分跟相分呢是同一个东西变现的，无明业相，同一个东西变现的，啊，它的体是一不是二，啊， 那么我们称见分呢，就称着佛性；称相分呢，我们就称法性。啊，这是讲见分之体叫佛性，相分的本体叫法性。佛性跟法性呢，都是一个自证分。啊，同一个自证分里变出来的。自证分呢，就是无明一相。啊，或者说他再提高一层说，说他真如本性都可以。啊，因此，这个心境是一啊，能见与所见不二啊，这个理的确深深。即使你才能够见到这个事实真相呢，见到事实真相，给诸位说，就是明心见性。你真正见到这个事实真相，就是明心见性。实在说，《楞严经》里面佛也告诉我们，前面我们曾经念过，净极光通达了。观世音菩萨他这个方式啊，就是从净极而进行啊，入流忘俗啊。能所两边都离开了，这能所不二，能所亦如啊。这个时候见性，他虽然功夫用在耳根上啊，用在闻性，在原理上说，一根解脱，六根通达。佛在本经举例，啊，讲这个六劫三空，啊，每一个根都有六劫。举的例子呢，是在耳根上说的。一根解脱，六根还原，然后才晓得见闻觉知六根的根性本来是周边法界的。那么换句话说，你见周边法界的，闻也是周边法界的。尽虚空变化界哪一段事情你没看到呢？你没看清楚呢？啊，没看清楚就是有障碍呀。所以到这个境界的人，无眼圆明，啊，无眼圆明虽然是兴趣的，可是你还是要有修的。你没有修德，你的性德不能够现前。啊，晓得这是本性里本来具足的，我们这个修行呢，有了信心。啊，知道什么？知道是会成功的，啊，能够修德的，这个东西是本来有的嘛。啊，本性本来没有，我们就修。那到底能不能得到是个未知数啊，不敢断定啊。本来有，那我就一定可以达到的啊。比如说 我们从台北沿着高速公路啊往南面走，啊，南面有一个高雄，啊，高雄本来有啊，那我们沿着这个方向走，一定会走到。啊，它不是本来无啊，它是本来有啊。啊，佛给我们讲的这些境界，都是每一个人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这就是讲十方圆明，不单单观世音菩萨有，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啊，观世音菩萨证得了。我们虽然本有，没有真的，所以得不到这个受用。啊，底下说的是观音明啊，这才遍十方界啊，啊，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成就啊，那么由此可知。他这个明辨十方界，乃是实至名归。明不是求来的，啊，实际上他都到了。啊，尽虚空遍法界，无论在什么处所，无论在什么时间里，观世音菩萨与大家都同在，啊，只是你自己觉察与不觉察而已。段落了啊，那么我们只讲了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儿时世尊与狮子座从其五体同放宝光，于年观十方微尘如来及法王子诸菩萨顶。那么这一段经文是释迦牟尼佛了先以神通啊来示现，当然这个示现里面全是表法的意思啊，我们要晓得他放光是什么意思。这一次放光是从五体放光，这是代表根根尘尘皆是圆通法门，代表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二十五位菩萨故设圆通之后，世尊来给他们做一个总结。圆观住菩萨顶，这是表夜夜圆通都是无上大福顶法，都是楞严大定。所以念佛是修楞严大定，他这个修行的方法一下手就不可思议。这是有几个人知道的？ 的法门修定，有入定有出定，而且定中这个境界很多，如果你要不能够辨别，俗话讲呢就着魔。